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虎口遐想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荒诞黑色幽默相声的代表作之一。这段相声讲述了一名男青年不慎掉进老虎洞里，最后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成功脱险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相聚在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的经典名段，我们和大家一起重温姜昆和庞杰忠合说的相声虎口遐想。这段相声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画面感很强，把当时既紧张又可乐的情景表现的是惟妙惟肖，整个段子呢风趣幽默，包袱不断，再加上姜昆和庞杰忠两人的精彩演绎，更是让人百听不厌。下面呢，我们有请一下歌手付笛声和他的爱人任静，说一说他们对这个段子的评价。 我遐想这一段啊，可以说是姜昆先生最有名的代表作之一， 百听不厌 啊。就是说他把人与动物之间，就是说人不可能在动物园里跟老虎关在一起对话，在姜昆先生的嘴里就成为事实，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真是这个笑料啊，包袱一句接一句。 对， 所以当年的春节晚会距今已经很多年了，到现在每次听到这一段，我们俩都不愿意停止，尤其是在这个收音机里。 对， 所以我们把这段姜昆先生的这个代表作啊，也是精品《虎口遐想》推荐给各位。 对， 《虎口遐想》在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以后，更是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连相声的台词儿都成了当时的流行用语。见面开玩笑就问：“您摔过跟头吗？”嘿，接下来咱们就请听众们欣赏这段由姜昆、庞杰忠表演的相声《虎口遐想》。 唐先生，您看刚才啊，在葛村庄唱完戏，怎么一瘸一拐就下去了？ 你没看见吗？ 啊， 他在舞台上摔了个跟头，把脚崴了， 摔跟头了。 哎， 不过他摔这跟头的姿势没我前些日子摔那跟头漂亮。 你 啊， 你怎么摔的？ 我啊， 嗯， 我那跟头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 啊， 基本上摔向了世界先进行列。 我，哎呀，那也太悬了。 我摔那个地方悬。 什么地方？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 哎呦， 星期天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儿呢， 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哎呦，摔坏了吧？ 什么 摔坏了没有？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咱医院里结巴仗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哦，掉老虎洞里了。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哎，你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叫妈啊，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你可千万别着急，慢慢想办法。 脑袋都大了，当时偷偷瞟老虎一眼，还真不错。 老虎没看见你， 正跟我交流感情呢。 啊，瞪你呢？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英雄形象啊！ 我抬头一看，啊，这上面好些人看着我呢。 哦。 咱们是时代青年，当这么多人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对， 过去你们听那京戏武松打虎好不好？ 好啊， 好啊，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哦，要打虎， 哎， 你还真行。 行什么？ 想的不错。 想的是不错，腿可得站得起来啊。当时我是这么考虑。 你考虑什么？ 咱们都进行了法制教育。 那是 有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知道。 谁打死老虎判刑2年呢？ 你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你说谁定的这个法啊？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啊？ 你就不懂了，那人家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厉害的保护它干什么呀？ 对，那也要保护。 我这正乱琢磨着呢，上边可乱了。这个喊，来人呐，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还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哎，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拐棍啊？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一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心底善良，眼泪都出来了。 是啊， 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哎呀，这位老大娘真有点意思。 您听着这头乱啊，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那哪来得及啊？ 那扔这水果刀。那拐棍管用吗？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老虎那儿正犯懒呢。 啊， 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再说上面这老头，你什么眼神？ 怎么了？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什么地方？ 正扔老虎屁股后头。 太好了， 我一够，我再揪老虎尾巴上。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啊！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 哎，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嗯， 趁着头脑还清醒。我先留下几句话吧。 我怎么这样写啊？ 我也老大不小了， 时代青年呢。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场大难。 哟，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我自己还美呢。 大难躲过去了。 今儿一琢磨呀， 啊， 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好嘛，阴错阳差了， 这倒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这碍你妈什么事 啊？你瞧生我这个 怎么了？ 旁边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啊，就是 拿皮尺一量 啊， 1.65米。 1.65米凑合了。 你和我凑合了 啊？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 怎么？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 哎呦， 你说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哎， 那怎么就不能来啊？ 怎么不能？你要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啊， 你们搞对象，你们到了星期天，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是这样吗？ 是 是这样吗？ 啊， 我跟你讲，我们家老二那个搞对象，自从人搞对象起，人丈母娘他就再也不顾保姆了。 那这么说，你就愿意当这保姆？ 当保姆干活累点，没生命危险呢。 那倒是， 碰不上大老虎。那咱们干完活还可以谈恋爱去吗？谈恋爱逛公园。有逛动物园的吗？公园什么样？花前月下。你在那儿你谈什么，它得够味儿啊。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你腥骚恶臭，你就这个味儿，你谈什么它影响情绪啊。我呀， 天哥啊，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哎，真有意思。哎，我说 啊， 你这机会可真难得呀。 给你争取一回。 哎，我可不是。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吗？ 啊，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我不说了。 你给单位留几句。 怎么说呀？ 嗯， 各位领导，各位师傅 啊， 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这实际情况啊， 都怪我， 啊，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没法估计， 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啊，我这个人都没死过呀。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 儿。哦， 咱跟他说，抚恤金你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坑你，也不讹你，工伤是算不上的，顶多闹一个自然死亡。 我看看，也就闹到这儿吧。 不，大小伙子，你怎么玩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没法追认你。 我正瞎琢磨到这儿，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是啊， 这个说啊。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容我们想想办法，再等会儿啊。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这管用。 把我给吓坏了。别喊了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谁呀？ 你们要喊口号我来吗？ 你喊， 我离得近他听得清楚啊。真是的。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儿歌都出来了， 还上面的 啊， 喊口号不管用，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那个英雄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什么？让人家下来？ 那怎么了？ 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啊？ 你们为了老虎，那叫舍己救人呢，死得其所，到时候还给你登登报什么呢？你说我死了算什么？为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 不不 啊， 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哪两句啊？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这么两句。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怎么着？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管用的都没有。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跟老虎商量。 哎，老虎，睡会儿行了。哎，你睁着眼睛，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你老惦记我干什么呀？ 我就是逗他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你看这个人， 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也不咬你。 你说实话， 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 嗯， 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哎呦，这个你还骄傲呢？ 怎么着？ 你现在啊是想办法出去？ 想办法出去 啊？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这也是啊， 你瞧瞧这围墙 啊， 三米多高，一点灯头没有。当初怎么设计的？也不弄个电梯，这个 没听说过。 哎，上面的，你们到底想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 啊， 管理员礼拜天休息。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 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这动物园的领导多抠，也不让个电话。这算了，你们就走，你们就走，你们出动物园走乌龟，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哎呀，拍这干嘛呀？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你说我这琢磨半天呢，这老虎就光喘气儿，它不睁眼。你动啊动啊，我跟你比划比划。它不动，我也不敢动。 啊，麻烦了。 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这老虎啊，不可能退化。 你怎么知道的？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 啊， 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扔活鸡活兔干嘛？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哎呦，捕捉活食， 尤其是礼拜天 啊，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坏了 啊！ 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的活食。 还让他干？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检查，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啊！哥们儿，这回就算了是吧？ 还有这， 老的大小是条性命。 嗯， 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发6个月奖金。我正想到这儿。突然上面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哎，这个办法好， 我一听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我抬头一看，哗，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这真是好风格啊。你看这个姑娘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这个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不是，我说你说人家一个姑娘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你呀，你这鞋劲太大了，你。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她不看你，她看谁呀？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边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想搞对象？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说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儿啊？ 我还多嘴吧，来吧，你活动明白。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了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着裤子人看我。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想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怎么样？ 我站起来了。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了。 你快爬呀！ 我一看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一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 啊，你就是瞎说有什么？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呦，这叫做胜利在望，哥们儿赢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在这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 你还 胡说呢你啊， 上边一蹬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啊，你得救了，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 嗯， 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哎呦，这回吓得不轻。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又想起什么问题来了？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还惦记那裙带子呢。 在这儿，赶紧把它解下来。嗯，像捧花环一样捧到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 别闻了 啊， 再闻还有汗味呢。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马米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 我还没对象呢，没法不着急。 人家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他们都不和我握， 为什么？ 全都提了个裤子呢。 刚才大家欣赏的就是由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虎口遐想》。那么您知道这段脍炙人口的相声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吗？哎，其实啊，这《虎口遐想》的前身那不是相声，是一部小说。可能有人就不明白了，哎，这小说和相声这是两码事嘛，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虎口遐想》怎么会和小说扯上关系呢？哎，您还别不信，当时啊，正在北京语言学院当讲师的梁左，在课余时间闲暇无事就写就了一篇小说，讲的呢是一个青年游缘不慎落入虎口的故事。凑巧这个时候姜昆啊来找梁左，这两个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谈到了这篇小说。姜昆一听顿然是觉得眼前一亮，对梁左说，这篇小说太好了，简直就是一篇绝妙的相声段子嘛，几乎不用再加工就可以直接上舞台，你把它给我得了。就这样，姜昆得到了小说的手稿，并且连夜把它改成了相声，于是这段脍炙人口的《虎口遐想》就这样诞生了。创作了《虎口遐想》以后，梁左和姜昆又合作创作了《电梯奇遇》、自我选择等优秀的相声段子，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段。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现在我们就有请常宝坤的儿子，著名相声演员常贵田，说一说小蘑菇这个绰号的由来。 他的艺名小蘑菇，张家口盛产蘑菇，这是一。哟，真是我们张家口一宝，红了六岁，那时候四岁卖艺，到六岁时张家口尽人皆知了，编戏班，说小笑话。另外一个得要钱呢，小孩他会要钱，天生的有台缘有人缘，再加上叔叔大爷婶婶大娘一叫，哎，嘴特别甜。更主要的，他能把钱要下来，钱要下来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要下来，就得蘑菇他。这小孩真能蘑菇，哎，由此有了雅号蘑菇。两层意思，张家口一宝，再加上会要钱会蘑菇，起个名字小蘑菇。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下，沦陷区物价飞涨，当时活跃在北京天津一带的相声艺人常宝坤和搭档赵佩茹演出过一段著名的相声牙粉袋。牙粉袋这段相声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常宝坤的弟弟常宝华给我们讲一讲。 在那时候物价飞涨，物价飞涨的话，这个面粉呢是一天一个价逐渐在上，逐渐在涨，老百姓应该说是那真是处在一个水深火热之中。他演这个牙粉袋，你看日本啊，他提出来要第一次讲话，第二次，第三，到现在快第五次，到第五次日子就好过了，咱们这个面粉呢，咱就落了钱了，不单落钱了，而且谁买这都容易了。那一袋面粉才多少多少哦，那么便宜，不过袋小点，什么袋？牙粉袋。 相声牙粉袋，因为说出了观众的心里话，每次演出人们总是畅快的哈哈大笑，满场爆出掌声和喝彩声。如此大胆而且辛辣的相声节目，反映出曲艺艺人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表演一结束，常宝坤就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险些被打死，最后是交了罚款才被放出来。然而常宝坤并没有就此屈服，很快的他又创作出了相声耍猴。这段相声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再有请常宝华为我们说一说。 你家里面有一点点带有点什么铜啊铁啊，都得给他，他要制造武器，他要打我们中国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大哥在台上演了一个叫耍猴。耍猴说你得用锣啊，我就拿嘴削吧，对不起，那锣我献了铜了，用这样的语言呢来讽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 这样的节目常宝坤编演了很多，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也让他成为侵略者的眼中钉。常宝坤不止一次被逮捕，并在监狱中遭受毒打。下面我们来听听常贵田是怎么说的。 我父亲曾经因为呢，跟我师父赵佩茹在台上说一些讽刺日本的段子，被入狱。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今天无法听到常宝坤的录音资料。下面让我们来听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相声片段《福寿全》。 我们家办点事， 办事。 喜事，哎呦，不用问呐、老太爷要办个整寿啊，不，那叫寿日，这是喜事， 娶儿媳妇。 跟您这么说吧，啊，老太爷跟前没儿子， 哦， 没有 聘姑娘， 不、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了。哦，喜事， 老太爷什么喜事呢？ 咽气， 哎， 啊， 咽气是喜事。 老太爷90多岁了， 哦， 没灾没病， 是 那天哈一个嗝儿。咽气了， 完了， 老喜丧， 哎，这可应该办办， 应该办办。 嗯， 再者说， 是 老太爷有钱呢， 哦， 不敢说是香港的首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哦， 这么跟你说吧，您别过意啊。 是， 反正我们府上老太爷啊，在香港存的钱，一天的利息，哎。够你用一辈子的。 哎呀， 有几件稀世珍宝，那真是价值连城啊！ 您说说， 给你介绍介绍。 对， 好，就说老太爷那个钻戒吧。 啊，钻戒我见过。 嗯，白金的托 是 很一般。 嗯嗯嗯， 成色嘛很好。 哦， 关键它大。 哦，这个是大钻戒。 哎，那颗钻石 多， 嗯，这么多大个儿啊？ 哦，松紧钻。 不是。 这么大个我可没见过， 没见过。 我要去我能不能见见这个？ 很遗憾。 怎么 殉葬了，搁棺材里看不见了。 就我就没造化。 对不对？还有个小闹钟。 还什么？ 根本是您都听都没听说过。 小闹钟有什么新鲜的？ 什么新鲜 啊？ 这个闹钟一没表针， 哦， 没表盘，没瓤子， 破表。 什么破表？ 这 24K的小闹钟， 嗯， 只要想知道几点了，上头有个按钮，门一摁， 怎么样？ 门打开了， 哦， 从里头出了一个唐老鸭， 是， 哟，8:20了，门 又回去了， 没见过， 没见 过吧？这我能不能见一见？很遗憾， 怎么？ 殉葬了，搁棺材里了， 太遗憾了， 最， 还什么？ 最好的 啊， 最奇特的， 您说说， 是那张画 画， 唐伯虎的真迹， 唐伯虎画的， 啊，仕女图， 哦， 就是古代美人 啊， 坐在一个绣墩上， 是， 往那一坐， 嗯， 你看他吧， 是， 你怎么看他？ 嗯， 他怎么看你？ 呀， 最奇特的， 啊， 你看上一会儿，走过去照着画轴本本本弹三下， 怎么样？ 那女人说话， 说话， 你进来吧， 啊， 你进来吧。 怎么样？到那我能不能看看这画啊？ 很遗憾， 啊， 搁棺材里了，现在了， 我都看不见。 不是，你要是非看不可的话， 啊， 对，我跟姑奶奶说说， 怎么着？ 特殊照顾你一下。 哎， 到那儿了，你弹棺材三下 啊， 倒是还说这句话。 哎，那我还多活两天吧。 多吓人呢，这个， 所以呢 要大办丧事， 这我不太懂啊。 搭了个七级大炮， 哦， 凭7749天， 嚯， 可以说各界的朋友，亲戚朋友都来吊唁呢。这么跟您说吧， 嗯嗯， 连站岗的保安 是 都带孝。 哎呦，那么我要去，我不太理解呀，人家可是一个这叫什么老喜丧啊？ 当然了， 可是我要说相声也不懂， 我当 不 懂。 给人说的哈哈大笑， 不不不， 啊， 那是办丧事，不能让您说相声。 那我去干什么去啊？ 帮个忙， 帮个忙， 哎， 我给人吃茶倒水。 哎，不不， 啊， 姑娘，老太爷跟前广丫头20个，粗活不能用您。 不是做茶做饭我也不会啊。 十大宾馆的厨师长亲自掌勺，用你干什么呀？ 不是，要是算个账，收个钱， 咱们的财会人员都是博士、硕士， 您。这我就不明白了，那我去干什么呢？ 很简单， 您说， 您就往那儿一站， 哦， 客人来了，鞠个躬，往里请，请， 啊， 完了， 不是完了怎么样呢？ 完了之后， 啊， 让财会哥给您2条， 黄瓜， 嗯，金条， 金条， 怎么了？怎么了？ 24K 的， 这怎么这？ 我告诉你呢，我不在乎钱， 啊， 我完全可以去，因为他是我的老观众啊， 他喜欢我呀， 啊， 是不是？没问题， 这么讲就对， 没问题， 一切手续都我给您办。 那好，明天早晨呢，8点我接您去。 明天早晨， 你可别误事。 是我误事，今儿晚上我指不定睡得着睡不着。 行，就这么着， 啊， 不，常先生， 什么？ 我们办这么大棚的事儿 啊， 您不表示一下吗？ 不是，我出个份子，这 不， 哪人出个份子啊？ 我是说，你跟您说白了吧， 是 您系个带子， 我 啊， 这个我就不必了，我跟这个老太爷没有什么亲属关系 啊，不，这个去吊唁的人，人人都带，每人一根，带一根带子给10000港币。如果您要不带的话，我就跟 不不不，我不在乎那钱，要都带啊，我就带。我不能搞特厨，是不是？我这人就爱随大溜。 好，进来，进来。 行，再给你系一个带子，没事。 那您这鞋就这样吗？ 我这鞋怎么了？ 不是，最好也把它绷上一点。 穿个孝鞋啊， 跟那个 这个没有必要啊。 人家寄袋子，我再来个孝鞋。这个崩块白布还给10000港币，你要不崩 了，我告诉你，我不在乎那钱，是不是？我要崩上点也好，省得我这鞋展喽。 啊， 对不对？ 好， 可以。 对，三个袋子，崩个鞋 是。 您这脑袋上不戴点？ 不是，我有一草帽，到时候我戴上。 你那叫什么外形？ 呢子帽子？不， 啊，干脆我给您做一个白色的帽子，跟这个袋子一样质量，戴上它。 小帽子 啊，行， 这有点多余啊。人家系个白袋子，我呢再加个小鞋，再来个小帽子，那不行。 不是，戴个帽子给3万港币。如果您要不戴呢， 我不在乎那钱。 你可又不在乎钱， 我这脑袋什么也不戴，我还秃头秃脑的呢。你 那不是你戴上点还好， 戴上点， 哎， 好点。 明天我去接您去。 是， 啊， 不是， 怎么 这太曹旧了吧？ 曹旧，我回去洗一洗。我今天晚上我给他运出来。 不， 啊， 我说我这既然这样吧， 行不行？ 我看干脆我给您找一件。 找什么呀？ 找一件呢？跟这样子差不多 啊， 肥肥大大的， 是 不剪不裁 啊， 一撕就得，一缝就可，就是白色的往上一穿一套，扎个袋子， 就那和尚领， 对， 白的， 肥袖子， 小袍子， 对， 一套，我系个袋子，戴个帽子，我绷上鞋，这就够呛了。整个全副武装， 那行吗？ 那不行。 你这是想不开， 怎么想不开？ 你们演戏是不是有时候需要穿也得穿呢？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那是假的， 这是真的， 这不也是假的吗？ 我说你不懂，你外行啊。 这是咱们外行。 我们演戏，我们穿那玩意儿，到时候给个红包。 我们姑奶奶说了， 啊， 穿这小袍子不给钱， 那更不干了， 给一辆汽车。外带3开门的大冰箱， 这个什么 42寸大彩电，这一套全搬走。你要不穿，我找师傅穿。 谁说的？我不在乎那钱。 人要不在乎钱，你到底是怎么的？ 说我穿的那个还省得把我大褂脏了呢，是不是？ 不是，你穿不穿吧？ 我穿了，那又是 同一天。 当然了。 哎呀，既然如此呢， 行， 咱们试一试，对不对？看看这个衣服啊，合适不合适？来， 那个 啊，你现在把这穿上试试，对不对？ 来， 不是， 他带来了， 对，就为让你穿着合适不合适？ 哦，看起来还挺紧张。 当然，来， 不是，我去香港这手续怎么样？ 我办， 您得办啊， 我办， 您得都办齐了。 对， 我告诉您呢， 来， 那港币能不能？我不懂这个折算，能不能信？ 我都来，把这带 换上那人民币， 买 啊， 对。 那汽车呀， 我来，我给您办啊，我给您办。哎， 到时候 您把这也带上。 我也不懂， 对， 是不是？那汽车什么牌儿我也没问。 这个， 我这汽车是跟那个这个折钱啊， 凯迪拉克 怎么算呢？ 您就放心，都交给我了。不过我有一点 怎么着 不太放心 啊。 不是， 这有什么不放心？ 你看我们这办丧事， 这合适。 你说您老这嬉皮笑脸的，那绝对不行。 这不行。不是，我在这儿 啊， 我在这儿高高兴兴 啊， 咱们还没出去呢。 那到那会儿， 等我到了香港，我这心里边就挺委屈的，我特别难受。你老实我。 行 啊， 行，不给常先生啊， 没问题。 还有点事儿，请您帮忙。 您说， 到时候呢，你得帮着拿点东西。 哎， 哦，不行。 搬运不行， 啊， 我这个体质哪行啊？你搬个大柜 哪能让您搬运？ 调换我 那不重， 啊， 没分量 啊！好，那不行，你要是给人丢了碰了的，人家值钱东西咱赔不起， 一点不贵重。 怎么 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哎，虽然没人捡，可没他又不行。 什么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还不行？ 哎， 什么玩意儿呢？ 就是，一根棍。 一根棍 啊，棍上拴那么几个条，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什么莲花朵朵开呀，西方见如来。 啊！ 等会儿， 幡 儿，哎，对吗？也有叫幡儿的， 也有叫幡儿， 到哪儿不叫幡儿？我这才看出来， 怎么了？ 这不是个东西。 你跑这儿找打幡儿的来了？你他妈认错人了你！ 什么玩意儿？来，啊， 我他妈我给人打算 好， 我不图他要知道他应该怎么说我呀、啊？ 不 啊， 这这 你再说我这父母都健在呀、啊，我给人打分，我上气不上气啊？我可在乎这个啊！我瞧你就不地 道。好，您别生气，好。不去也可以。 你过来，我给你摔。 不。 这个算了，这也算呢没有缘分。这个好心呢落个驴肝肺。其实呢我也奇怪，我们府上老太爷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他了。说谁给他打分，谁给他穿孝，那栋楼呢也给他。当然那栋楼不算太高，9丈9，跟前门楼子一样高。是吧，不算太高，银行钱给他一半。 你去啊？ 不是，他不是我，我不是不去，我不像。 我像啊？ 你要说这我抽死你。 你什么话？ 好，就说这，没有缘分，您不要去了。 你给多少钱我也不去。 好，不去算了。 我得供这个。 对， 其实得有这个。 其实最美的事情呢都不在此。老太爷跟前呢有20个姑娘，说是丫鬟，跟亲姑娘相似啊，掌上的明珠啊，那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挑来的。您就说那个头都在1.78米以上，那身条跟模特一样啊，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那眼睫毛都这样，跟前太好看了。老太爷姑奶奶商量好了，谁给打这分，20个姑娘当中任他挑一个，如果觉得不合适还可以换。 算了， 好在呢他们这个演员很多，像李金斗啊、石富宽，我都可以找他。 您找谁？ 我找李金斗去。 我 这先找他。 我告诉你，李金斗有抽风的毛病。 那到时候给您找麻烦。 我换一个。 不，您谁你也甭换。 不， 我跟你不能干这事儿啊！你绝对不能干这事儿。人有脸说我皮。 您这个身上土太多。 不， 你别说，别， 我问您呢。 哟， 您 说 你不 说 啊？你不能去打。 谁 不 能 去？不， 你 去 我去是蛮合适。 你去打分，那同行说你脸往哪搁？ 不，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你父母健在。 嗨，就那么回事儿。 你去 没问题。 甭去。 怎么 让旁边看看。你看这帽子，你看这个帽子戴着这样子 啊， 嬉皮笑脸什么样子？这是 我到那儿，我 这姑奶奶怪罪下来，我担当得起吗？ 不是我，哎呀，您怎么不相信我？ 好，去！你要既然非要去 啊， 咱们当场演习一下。 不是什么演习、啊， 很好办 啊， 来， 嘿， 啊， 都带来了， 来，不是这发，来，帮我摆桌子吧，好，大家 来， 怎么演习、啊？ 我跟你说，过来 吧，哎，先把这举起来，举这样，哎，这儿呢就好比是灵堂。 这是灵堂， 哎，我这一喊小子少通吧，你就连哭带嚎， 我看你像不像。要像的话咱们跟着就走了， 明天起飞。 你看我还懂这个男左女右，看你像不像， 对不对？ 行不行？ 咱来了， 开始了啊。 好开始小子少通啊。 不对 不对， 那哪点不对了？ 刚才你说过，这老太爷没儿子，我给打分，这算怎么回事 啊？对呀，对呀，老太爷，他是没儿子， 这怎么意思？ 对， 我们有词儿啊， 什么词儿啊？如果大家问起来 啊， 老太爷生前没儿子， 对， 怎么来个儿子？ 是， 我们就说呀， 说什么？ 老太爷生前 啊， 有个外家 哦， 您是外家生的， 你损不损呢？你 那姑娘让你挑啊，你这。 挑一双眼皮儿， 你看怎么样？ 好啊， 像不像？ 太像了。 好， 哪儿去？ 上香港， 老头还没死呢。 去你的吧。 听完了常贵田、常宝华合作的相声片段《福寿全》，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为您继续介绍更多小蘑菇常宝坤的故事。最后为您带来这首朴树的《白桦林》，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再见。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各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在那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亲爱的，来这片白桦林，在死的时候他喃喃地说，我来了，等着我在那片白桦林，